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分别会见总统府事务局政治事务副局长让·比埃尔·坎比拉·康克文德、议会参议院议长奥本·米纳库·恩扎兰乔克、民主刚果卢蒙巴主义统一党总书记昂杜安·齐琴加、新闻部长朗贝尔·蒙德·奥马兰加、负责就业劳工与互助事务副总理威利·马吉亚什，并进行了交谈。李秀勇同志向副局长让·比埃尔·坎比拉·康克文德转达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对约瑟夫·卡比拉总统的问候。副局长对此深表谢意，并委托代表团团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阁下转达约瑟夫·卡比拉总统的亲切问候。另外，以李秀勇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16号抵达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参加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第七次代表大会，访问安哥拉。在这之前，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结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日程，离开了金沙萨。